条路的信仰，守望着远方。 这些人汇聚起万里长城的浩荡， 百年在五千年刻度之上， 破晓而出，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。 日出东方， 群山跌宕， 晨曦总为岁月最美的瞬间飘香。 今天的灿烂与昨天深情的对望， 这道光的轨迹就是吉祥。 回到平静，看过世界壮丽风景，经历爱的可歌可泣，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。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 到这里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，时间会把一切洗净，云淡风轻，心不能负载太多，也许就到这里，汹涌澎湃放在心底，一生永远难忘。会是永恒的印记。 见自己，就在这一刻明白情歌的意义。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 时间会

是神圣的殿堂，我经常默默地在心中畅想，那里的长城凝聚力量，那里的云和同向四方，那里的阳光金色闪亮，那里总有迷人的方向。北京啊北京，我心中向往的地方，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，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忆。向往的地方，无论走到世界何方，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，回望。北京啊北京，我心中向往的地方，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，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。北京啊北京，我心中向往的地方，无论走到世界何方，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，回望。我都要把你深 FM 9000次，北京音乐广播。

一助车主出行安全， 二助车主健康团圆， 三助车主投保满意。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，即日起至10月15日，投保满额加赠补胎洗车、防雾霾滤芯更换等庆生会专属福利，详询人保直销车险 400-1234567。 还有代办验车、代办保养、拖车救援等贴心服务等着你哦。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-1234567赞助播出。 亲爱的母亲，亲爱的党，你始终坚持让人民至上，新时代带来新希望，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进舞台中央，为人民使我们永远航向，团结人民凝聚力量，不忘初心让国家富强， 去体悟，永远永远别认输，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，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，当你怀抱伤痕让旧巢梦想狂奔，心疼不忍，同时又为你心烦，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，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，无所求的给予，所以不觉得牺牲，